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75集。八音盒一共有五分钟，才放了三分钟，矮人老大万事通就挣扎着倒立起来，他的裙裤自然下落，露出白色的内裤，竟然是灰白旗投降了。唐默将八音盒的按钮关上，这只小巧的黑色音乐盒啪嗒一声碎成两半，没了作用。白若瑶将堵着耳朵的棉球拿出来，他凑上去用脚踢了踢口吐白沫的小矮人喷嚏精，笑眯眯地说， 不就是做了个噩梦吗？怎么这么严重？好像在梦里喝了谁的洗脚水一样。 小矮人们像霜打的茄子，蔫蔫地搭在地上。万事通是第一个缓过神的，他先嘀咕了一句， 黑塔呀，这真是太可怕了。 接着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知道的事说出来。 那个女人是真的特别可怕，特别可怕。你们对上她根本没有一点胜算，她的可怕超乎你们所有人类的想象。如果她很好对付，那我们七个也不会被她当佣人使唤这么久。 唐默说，她的武力值很强。一个小矮人说， 他确实很会打人，他的拳头砸人特别痛，特别暴力。 另一个小矮人说， 但他最厉害的不是他的拳头，如果要说打架，红桃王后可比他还厉害。红桃王后的拳头砸在我身上，我就成一个死的害羞鬼了。 陈珊珊说， 他到底会什么？ 瞌睡虫害怕地缩了缩脖子。 他什么都知道。 他知道什么？ 瞌睡虫瑟瑟发抖道， 就是什么都知道。 听了这话，众人脸色微微一变。傅文铎的声音沉了下去，有什么东西是他不知道的？ 没有，他什么都知道。你们的异能，你们用过的每一个道具，只要是你们曾经在黑塔游戏里用过的任何东西，他全部都知道。他全知全能，他就是黑塔最宠爱的女人。 安静的森林里，白雪公主一边哼歌一边回到小木屋。和万事通说的一样，当他把篮子扔在厨房的餐桌上，大摇大摆地坐在沙发上准备好吃麻辣兔头时，白雪公主才发现， 诶，那几个话多又蠢的丑侏儒那里去了？ 白雪公主将小木屋翻了个底朝天，没见到一个小矮人。她生气地说， 那些臭虫侏儒又出去玩了，别让我抓住他们。等我抓住他们，我要让他们天天喝我的洗脚水。 看着这张白雪般的脸庞，谁能想象出拥有这张脸的少女竟然能骂出这么难听粗鲁的话。就在白雪公主愤怒地打算出门找人时，一道敲门声响了起来。白雪公主走到门前，拉开木门，她低下头看着眼前的小矮人，哼了一声， 哼，喷嚏精，你最好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去做麻辣兔头，要是三分钟之内我没吃到好吃的麻辣兔头，我就把你的脑袋拧下来当麻辣矮人偷吃。哎，对，多放点花椒和孜然。 喷嚏精听到这话身体抖了一下，他畏畏缩缩地走到厨房，老老实实地开始做麻辣兔头。 哼，那六个家伙呢？ 喷嚏精小声说， 啊啾，他们听说你想吃麻辣兔头，去森林里抓小兔子了。 少女难得露出感动的表情，但她也只感动了一瞬。 果然，没有人能抵抗我的美色，你们也被我的美丽诱惑到了。 喷嚏精无言以对。做完麻辣兔头，小矮人默默地把盘子端过去。白雪公主夹了一块兔子肉，喷嚏精小心翼翼地抬眼看她，看她一点点地把这块兔子肉放到嘴中。但就在红色的肉块快要进嘴的那一刻，少女突然停住动作，明亮的眼中闪烁着动人的神色，樱花般的红唇缓缓勾起，露出一个危险的笑容。 把苹果榨成汁搅拌在麻辣兔头里，你当我就闻不出来了吗？ 下一刻，异变突起，白雪公主一脚踹翻这盘兔子肉，同时她右手握拳，凶狠地砸向眼前的喷嚏精。可喷嚏精竟然反应极快地向后倒退三步，躲过她这一击。白雪公主稍稍一愣， 身手不错，你是谁？ 一张硬挺的脸庞渐渐浮现在空气中，矮小的侏儒骤然变成高大英俊的男人。白雪公主看着这张脸，她用手指点着额头，忽然她双眼一亮。 哦，原来是地底人王国公认的我最想吃的玩家第一名的玩家傅文铎呀，见到你可真高兴，我从不吝啬将自己的美丽展现在所有人的面前，你真幸运能见到美丽的我，为了奖励你，今天晚上就吃红烧偷渡客吧。 话音落下，狠烈的拳头直接砸下，傅文铎右手一甩，变成漆黑的利器。另一边，三道身影从树丛中嗖地窜出，直直攻向白雪公主。傅文铎抬起双臂挡住白雪公主的攻击，金属碰撞的声音在森林里格外刺耳。与此同时，唐默三人也从不同的方向攻了上来。安德烈怒喝一声，直接将一棵三人合抱的大树齐根拔起，巨大的树木轰隆一声砸向白雪公主。一身白裙的少女灵巧的脚尖点地，很快落在一棵大树的树干上。这时，两道银色刀光从她的身后飞来，白雪公主露出惊讶的神色，她从树上跃下，躲开两把蝴蝶刀，银色的刀光很快飞回娃娃脸青年的手中。白若瑶嘻嘻一笑，手上耍了个漂亮的刀花，双刀消失在她的手中。谁也不知道她下一次攻击会是什么时候，从哪里逼来。另一侧，唐默也堵住了白雪公主最后的出路。小矮人的木屋位于森林的一个空旷地带，参天大树将这片区域层层包住，高树直窜云霄，五个人影站在树下，渺小的宛若蚂蚁。白雪公主被四个玩家团团围住，然而她的脸上没有一点惊慌，反而饶有兴致地看着这四个男性玩家，宝石般的眼眸里闪烁着好奇的神色。少女摸了摸下巴，突然一拍手， 我懂了，你们都是因为我的美色而来的吗？你们真是荣幸能见到美丽的我。 唐默双目一眯，视线牢牢锁在白雪公主身上。包围圈中，白雪公主还在认真地说， 曾经最出名的偷渡客傅文铎与马戏团团长有很深过节的唐默，从俄罗斯远道而来的安德烈。 声音顿住，她转过视线看向慢慢走来的娃娃脸青年。 还有一个当初偷吃我的苹果害我沉睡的恶心的男人。 白若瑶无辜的眨眼， 美丽的公主，他们都有资格被您直呼姓名，为什么就我这么不幸？ 白雪公主嘴角勾起，泛起一丝冷笑。 哼，看你的模样，应该没有把我的苹果吃完。 我只吃了一口，真的只有一口。 白雪公主遗憾地说， 那还真可惜，那种东西你要是吃了它，也算帮我解决一个难题。可现在你既没有吃了它，还害我陷入沉睡， 在我醒来后又带这么多又脏又丑的男人来我的森林，想骗我吃苹果。 从鼻子里发出一道阴影，白雪公主生气地说， 黑塔知道这世界上我最讨厌吃的东西就是苹果了，没有之一，从我出生到现在我吃过的苹果不超过五个。 傅文铎淡淡的抬眼，顺手将一个红色的东西从衣袖里拿出来，直接抛到身后。傅小弟牢牢接住这颗苹果，嗖的一声钻进树林跑远了。白雪公主见状说， 原来这就是你刚才从我的厨房里偷到的苹果。 傅文铎的手指放在口袋里，轻轻摸上了一个东西。他没回答白雪公主的问题，四人中唯独白若瑶特别乐意和白雪公主交流。她说， 美丽的公主，请问你为什么不喜欢吃苹果？ 白雪公主理直气壮地反问， 我为什么要喜欢吃苹果？那是蠢笨的人类才吃的东西，我难道看上去很蠢吗？ 美丽的女人如果再蠢一点会更惹人爱。 白雪公主定定地看着她，微微一笑， 哼，你是在说我不够可爱吗？ 白若瑶摊摊手， 我可没这么说。 白雪公主清澈的双眼定在娃娃脸青年的身上，她古怪地哦了一声，抬起脚步向白若瑶走近。就在他快要走到白若瑶身边时，唐默忽然说， 跑！ 白若瑶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跑。白雪公主心中一惊，迅速地转头看向唐默的方向，只见在他的身后，傅文铎高举双手抛出了一个银色的东西。这东西在空中划出一道抛物线，直直地落向白雪公主站立的位置。一丝濒死的不祥预感猛地袭上心头，所有人都转身逃跑，找个安全的地方藏住自己。银色的手榴弹落在地面，空气有一瞬间的安静。下一刻，一股滚热的冲击波压着地面，轰的一声炸响，整片森林在这一刻都颤抖起来，大地震颤，树木被恐怖的爆炸吞噬，大火熊熊燃起，很快烧焦了数十棵大树。而在爆炸的正中心，硝烟四起。等爆炸的余波彻底消散，唐默四人从巨石后站了起来，小心翼翼地看向森林正中央。当看到那个横在中央的东西时，唐默心中一紧，那是什么？一道银铃般的笑声响起， 这是整片森林对我的喜爱。 话音落下，唐默的身后响起一道快速的窸窣声，他的脑海里迅速地反映出那是什么东西，但身体并不能跟上大脑的速度。三根粗粗的藤蔓以极快的速度缠住了唐默的双腿，将他重重地摔向天空，再砸下来。这东西力大无比，唐默轻而易举地被他举到高空。在落地时，唐默念出咒语，赶紧打开小阳伞，小阳伞作为冲击挡去了大部分的力道，使唐默稳稳落地。可一切并没有结束，这三根藤蔓依旧捆着唐默，如同荡秋千一样将他挥向空中，砸向大地。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傅文铎、白若瑶和安德烈身上。这片森林好像出现了思维，当他们发现这四个人类竟然敢加害那美丽的少女，用炸弹炸他，他们彻底愤怒了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